雷蒙不了解秦锦城的家庭，一直以来俩人也没就此问题讨论过，所以当听到秦锦城这么说的时候，他长长的吁出一口气，才默默地拿出了手机。 那个，有个事我想跟你说。 秦锦城接过手机看了一眼，直接给气笑了。 你刚刚就因为这件事儿才躲躲藏藏，一脸犹豫，神情不安的。 你都看出来了，那不是我不知道你的想法吗？ 雷蒙被秦锦城按在衣柜门上修理了一通。 嘿，小东西，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一个没担当的人。 当然不是，可这种事儿毕竟也不是小事儿。我见过太多。 什么？ 没什么。既然你不当回事儿，那我也不管了，随便他们闹去。 秦锦城扫了一眼雷蒙的手机，说道：“ 那不行，你等着。” 说完走过去，拿起自己的手机，对着雷蒙照了两张。想了想，似乎不太满意，走过去挑了身禁欲系的西服换上。然后重新拿起手机，拉过雷蒙一起合拍了两张，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。雷蒙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凑过去看了一眼，便见男人有些生疏的打开自己的 WB， 发布了一条动态，配图就是刚刚的自拍照，配文只有三个字，在一起。高啊，秦总，这样三个字儿既不是承认也不是否认，让人猜想不断，更像是某粉的隔空喊话，要求他们在一起的意思。雷蒙失笑，抓过自己的手机转发了男人的动态，又在底下加了三个字儿，在一起。等到他们吃过早饭各自到达自己的公司的时候，网络上已经传疯了，那些之前骂他们恶心的网友被一边倒的压得没有起死回生之能力，满屏幕都是喊他们在一起的声音。 哇，哪里来的小哥哥，配了一脸。 颜狗们表示服气，就这二位不凑对儿，表示只能孤独终老了。谁他妈敢说配得上这二位？ 我知道我知道，哎，那不是美出天际帅出宇宙的雷家大少爷吗？咦，另一个小哥哥是谁？哇，好帅好帅，居然跟雷少不分上下，确定没开美颜？楼上的专业人士鉴定完毕，此乃生徒。 生徒加一。 生徒加一。生徒加一。你们强调生徒的用意何在？是想说我们丑的还不够专业吗？美颜也拯救不了我们凡人的脸。 赶紧在一起吧，妹子稀缺的年代，一下失去两个竞争对手，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 在一起，在一起加一， 在一起加二， 在一起加10086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雷蒙总觉得这画风好像跑偏了，不过偏得甚得他心。原本以为这场风波就被这么机智的化解了的时候，麻烦来了。雷蒙高高兴兴地走出办公室，准备下班回家。由于今天的工作太忙，加上要刷微博等等事情，他已经有8个小时没联系过秦锦城了。他人刚走出公司大门，手机还没从兜里拿出来，便被一群记者给围住了去路。 请问雷总，网上盛传你跟秦总在一起的事情是不是真的？ 你们早上几乎在同一时间发表动态，请问是公开出柜的意思吗？ 雷氏与秦氏的合作跟你们的关系有没有关系？你早几年便下手囤积燕郊的土地，是不是因为秦总跟你透露过开发的风声？ 请问雷总，你跟秦总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 一直以来你的纨绔跟不务正业是不是都是装的？赶走自己的亲叔叔到底是你的主意还是秦总给你的建议？ 雷蒙本来没打算理会这些人， 不过这个问题却让他有些生气了，忍不住回头冷睨了提问的人一眼。也是这一眼把乱哄哄的记者群调节成了静止的状态，往前挤的各路记者都有些短暂的失神。小雷总冷厉的气势好强啊，不过也只有一瞬，下面的问题接着而来了。 雷总，请问秦总被老秦总抓回家的事是不是跟你们公开出柜的事情有关？ 万籁无声，雷猛似乎再也听不见别的其他任何的声音了，耳朵里只有那句秦总被老秦总抓回家在来回的撞荡，撞得他耳膜发疼。他往前一步，推开挡在身前的保镖，一把抓住提问的男记者。 你刚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 请问秦总，被老秦总抓回家的事情是不是跟你们公开出柜的事情有关？ 你说谁被抓走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？ 雷蒙脑子里发懵，整个人冷到了极致。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呢？秦锦城在哪里？难怪他今天都没有来找他，都没有给他打过电话，连个信息也没有发。难怪他为什么这么粗心呢？他为什么就没有多想一步啊？老秦总是谁？秦锦城的家庭又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呢？直到这一刻，雷猛才发现自己对秦锦城了解甚微。除了他叫秦锦城，知道他住哪里，知道他有个自己的公司之外，别的竟然一无所知。他是谁的儿子？家里是做什么的？有几口人？他居然一点都没关心过。就这样，怎么配说爱他？就这样，怎么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男朋友啊？雷猛撞开记者群，上车离开了雷氏大厦，直奔秦锦城的公司。记者们追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推开秦家公司的大门，走进里面了。记者们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锲而不舍的精神，很快便把秦氏大门给堵了一个严实。如果不是保安拦着，他们说不好还能不管不顾地冲进来。雷猛顾不得这些人，抬脚便要往楼上跑。这里他来过不下数十回，秦锦城的办公室他闭着眼睛也能找到。从来没被拦过的雷猛今天偏偏被人给拦住了。前台小姐姐一脸抱歉加担心。 雷总，你今天不能上去。 为什么？你既然知道我是谁，为什么不能让我上去？ 一脸冷气的雷猛让小姐姐害怕的后退一步。 这是秦总交代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请雷总不要为难我。 哪个秦总？说啊，到底哪个秦总？ 老秦总。 我问你，这家公司到底是谁的？是谁在管理？你们又是听谁的？ 雷猛不懂秦家是个什么规矩，但他知道这家公司跟秦锦城的家里任何一个人都没什么关系，这家公司只属于秦锦城自己。小姐姐被吼得又退了一步，硬着头皮说道。 秦雷总，别为难我，秦氏还没有强大到与锦城集团作对的地步。 你说什么？什么锦城集团？秦氏跟锦城集团有什么关系？ 雷蒙问这话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底气了。锦城集团，这么明显的字眼他还想不明白吗？哼，雷蒙啊，你这个白痴，你不是自诩聪明吗？为什么到这种时候会傻得这么可爱呢？雷蒙没再为难这个小姐姐，转身出门又被黑压压的记者给对了回来。 他不得不又折回到前台。 把你们秦总的备用车钥匙给我。 这回小姐姐没做犹豫，抽出了秦锦城的车钥匙递给他。雷猛微微一乐，从下班开始就压抑着的心情有些许的缓和了。雷猛下到地下车库，找到秦锦城的车，在记者发现之前开了出去。